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诞辰75周年，旅日朝鲜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讨论会从2016年奇迹走向2017年更大的胜利18号在东京的朝鲜会馆举行。由旅日朝鲜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会员、各中央团体、事业机构的负责干部、朝鲜大学教师和学生、关东地区的总联工作人员和同胞参加。会上以国家经济发展5年战略执行第一年成就和今年前景、我国的战略地位变化和对美战略等为题做了发言。